番风霜茫茫，冷然说唏嘘。心中的真，痴痴的心，骤变里风雨退又去。谁人？谁人来定山聚？情又像是风飞的乱碎。随意于心窝里停聚，情浓烈却在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问谁？痴心废墟有着谁？ Thank you.

小薇，小薇，叫做小薇，小薇，小薇。 始终的。

就是古董和字画，虽然很廉价，总算像个家。 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， 挚爱，明白掩饰的情怀， 我情愿分合的无奈，能换来春夜的天籁， 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重 想你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世界。